线，放满爱的祝愿，爱已北过河江南，面对冰刀雪剑，风雨多情的陪伴，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画面。做人一滴肝胆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免付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看天地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浪尖，紧握住日月旋转，愿烟火人间难得爱你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。面对冰刀雪剑，风雨多情的陪伴，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画面。做人一滴肝胆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免付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看天地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浪尖，紧握住日月旋转，愿烟火人间安得爱你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。看天地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旋转，愿烟火人间安得爱你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，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单秀荣演唱的《开花调》，吕基宏带出的《冰妈妈》，卢秀梅演唱的《俺的家乡真是美》，阎维文带出的《父亲对我说》。 口难含。 许我喊你一声兵妈妈，兵妈妈，请允许我喊你一声兵妈妈。我寄给您的信，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正当优秀兵，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处处都是家。